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肯定有老朋友，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对于老朋友来说，可能有诸多的不适应，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是出现在下午的2点到3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播放的音乐包括语速都是比较快的，而现在呢，到了夜晚，我相信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把节奏慢了下来，行动的节奏、呼吸的节奏、思考的节奏，其实包括对于我个人来讲，虽然一直想要做一档晚间类的节目，但知道刚才话筒推起来的那一刹那，我甚至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吧。无论是我还是电波那端的你，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夜晚出现过的节目和声音，让我们一起互相了解，一起成长，一起陪伴这接下来的每一个夜晚。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1月1号，元旦佳节。在这儿呢，也是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元旦快乐，希望这即将展开的2022年，每一天都能给你带来惊喜。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音乐。那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最近一段时间新发行的歌曲。这其中会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歌手，当然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歌手。然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今天准备的歌曲都非常适合在晚上收听，所以此时此刻，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的夜晚。 或许我能懂世界多寂寞，多空，不需要谁懂我的愿望有多浓，有始无终。或 或许有一天你已找到自由，留下你曾带给我的那些快乐。如果那些感动你也曾有，海阔天空我会祝福，对过去微笑回首，绝无保留，在我心上写满所有想象，自然依靠代替感伤，也曾用心收藏，即使会空荡荡，你懂我的倔强。或许我能够你的远方多富有，多汹涌，谢谢你能够我的内心多虚弱，也不放手。 一首来自刘凤瑶演唱的《值得到达的地方》，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的夜晚》，我是郝阳。虽然说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但是今天的节目是录播。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确实，说实话，我之前一直在找晚间节目应该有的那种状态，也是可能白天节目上了太多年了吧，到了晚上总觉得怎么说话都不对劲儿，所以这样也好，让我把节目录出来，然后自己再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修改，等到直播的那一天，希望能给大家呈现出一个相对比较放松、比较自然、比较正确的状态。那么作为收音机前的你，不妨也跟我来交流一下，关于我们的夜晚，你都想要听到什么呢？ 以爱为标题的日子里，把悲 白头偕老当作目的，你一定也曾傻傻相信。怎么找寻？难道说失去早就被注定？ 这是来自于杨丞琳演唱的一首歌曲，以年为单位的爱情。这首歌也是出自于最近一段时间热映的一部影片，是由毛晓彤和杨乐主演的以年为单位的爱情。提到他们俩啊，我就想起最近真的是磕了两对 CP 啊。一对就是毛晓彤和杨乐，两个人曾经在三十而已当中出演过一对夫妻，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以爱情为主题，而是把一些鸡毛蒜皮作为这部或者他们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重点。而这部电影就不一样了，以年为单位的爱情讲的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就这两个演员我们知道啊，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在镜头前当他们同时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有些东西要是这样该多好。刚才我们说有两对 CP 嘛，一对是毛晓彤和杨乐，另外一对我相信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也都在追他们，那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的两个人。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你就应该能猜出来他们是谁了吧，王浩和史策，浩史成双。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所设计的作品当中出演的特别的出色，所以会让人感觉他们两个真的很般配。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或者在一些戏剧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两个不是夫妻的演员在扮演夫妻，或者两个不是恋人的演员在扮演恋人，而他们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浪漫，有的时候确实能给观众或者是像我这样的看客一些惊喜，而也就是这样的惊喜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破碎的脚步声在靠近的体温，手牵手却只看到一个人。当他如聚光灯，很微妙的气氛，想知道却看不到你的眼神。人分散留住的也该有个记者，影子不见了谈什么灵魂。就算是聚光灯给我膨胀的可能，要回头刺破虚荣扪心自问。聚光灯下的我快不能活，他每个小动作都被捕捉，嘲笑太多，肃杀着每一寸耳膜，褪去我原本的轮廓，换上你给的衣着，不必困惑，琴弦会过，点头回答是一种错。谈什么灵魂，就算是聚光灯给我膨胀的可能，要回头刺破虚荣扪心自问。聚光灯下的我快不能活，当每个小动作都被捕捉，嘲笑太多，说杀着每一寸耳膜，褪去我原本的轮廓，换上你给的衣着，不必困惑，琴弦会过，点头回答是一种错。聚光灯下的我快不能活，最终一笑而过，那都是错。我想闪躲，躲进我每一个角落，承认不是种看破，而是一种懦弱。没话好说，为了好过，请给我放肆的角落。 来自简弘毅演唱的一首歌曲《聚光灯》。时间过得很快，上半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上半时段的最后，还是再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吧。歌曲过后，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0,000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的夜晚，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这是一档在今年全新推出的晚间音乐情感类的节目。这个节目呢，1周7天，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你。只不过像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这两天的节目我们会制作成录播，然后呢，周1到周5的节目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而且呢，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以及讨论，希望能在直播的晚间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出不一样的内容，以此来丰富大家的夜晚。那么今天我们刚也讲到了是一期录播节目，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慢慢的来了解这样的一档节目，一起在温柔的歌声中迎接我们的2022年。 好烦，房间怎么了？冰箱只剩的床单没换，日子按不住，半步闲不得，总来不及吃早饭。打算，我早有打算，赚几个全款，再找一个伴。下雨你给我送伞，电影我买单，要这样一日三餐。不紧不慢，好不会太晚，气象黄晒太阳很难很难，也会孤单，没时间伤感，总会有我的喜欢。 刚才的这首歌是由王静文演唱的《早晚》。实际上王静文这样的一个歌手，在前一段时间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王静文不胖。他的很多歌曲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但是他的名字却成为了他自己特别想要去避讳的一件事情。因为众所周知，歌手王菲之前的名字就叫做王静文，所以呢，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王静文这个名字总会让人觉得是为了蹭某种热度，所以呢，也导致他有一段时间呢比较自卑。而且其实作为很多的音乐人，你在音乐当中看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丰富多彩的，是外放的，但实际上私底下可能未必是这样。王静文就曾经在节目当中透露过，自己说话容易紧张，而且说话颠三倒四，但是唱起歌来或者沉浸在音乐当中就不一样了。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或者说你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下才能够完全释放自我呢？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我觉得毛不易的声音跟我们这个节目好像特别的搭，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歌曲他的作品就特别适合于在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播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歌手也好，或者作为一种声音也好，可能真的是会有一些标签的，比如说提到夜晚这样的一个标签，你能想到谁的声音呢？当然毛不易是首选了，但我不知道你们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有着怎样的答案。等到哪一天直播的时候，我要在直播节目当中好好问一问你们，如果提到夜晚这样的一个标签，你会首先想到谁的歌曲或者谁的声音呢？ 想分享给你。 来自魏恩佳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来不及》。我想要在夜晚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很多带点慵懒、带点伤感、饱含情感的歌曲。可能以前下午两点到三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节目当中播放怎样的歌曲好像都不为过，但现在到了晚上，可能在歌曲的选择方面确实应该下一番功夫了。所以呢，也不妨大家告诉我你对于怎样的一些音乐、怎样的一些歌曲更喜欢，更希望能够在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从电波当中听到。因为这是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所以希望能跟大家有非常好的交流和互动。因为毕竟从今天开始的每一个夜晚都将会有我来陪伴你，躲不掉的。 晓得面对面的距离，晓得见你要小心。你说爱不需要观众，还要有始有终。我等你散场的决定，只不过见不得你，沉默不语，暂时装好心。就连你的过去我都觉得和我有关系，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 这是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晓得》。这首歌曲过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作为第一期你的听感如何呢？之后我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交流。我是浩洋，感谢你的收听。